当的惩罚，刺刺的我要的。爱情在距离永恒最靠近的刺毁灭了，像一片海你懂得分辨画面的任性的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同步发声。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Hello，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上班路上陪你听歌。那如果说四季有别的话，我想春天一定是属于女人的，她柔美清新。这个女人呢，也许是妈妈，也许是闺蜜，也许是爱人，也许是女儿，但无论是谁，你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祝你今天是三八女神节，祝每一位女性朋友节日快乐。全新一天 ，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雨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首先关注今日头条。中办近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意见，明确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重点是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情况。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日前表示，去年我国减贫1200多万人，贫困率已经下降到了4.5%，我国经济增量在增加，有信心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人社部部长尹蔚妮日前表示，在今年年底之前将实现所有符合转诊规定的人员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民航局最新发布的2016年民航机场生产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境内民用航空机场达到了218个，去年全年旅客的吞吐量首次突破了10亿人次。近日，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表示，今年10月1号起将全面实施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

失去你的感觉。哦哦，怎么会开始对你有了感觉？有什么朋友默契转身不见，矛盾着犹豫不决，没准备跨越爱的界限。怎么会开始对你有了感觉？神仙朋友恋人之间的危险，进与退，被爱包围，谁犯规都浪费，谁能解围让一切完美？是对你有了感觉，有生怕朋友默契转身不见，矛盾着犹豫不决，没准备跨越爱的界限。哦，怎么会开始对你有了感觉？是朋友恋人之间的危险，你和我拥抱瞬间不后悔，这暧昧星光微微，把爱放心里面， 把爱放心里面。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宇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环球时报发表脱下工装惊艳时光。那在三八女人节的今天呢，中建三局西北公司在西安为九名女工友拍摄了一组写真。她们有的是处于二十出头的花样年华，有的呢已经到了为人祖母的天命之年。她们也从来都没有拍过写真，有的甚至还没有进过照相馆。那当这些女工脱下工装惊艳了时光哦，对此你怎么看呢？来看网友的评论。好好想想什么说，若是岁月静好，谁不是花容月貌。姑娘独帆说，对这种展现劳动妇女风采的行为表示赞赏，但是呢也更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提高他们的劳动环境和待遇，让他们有时间持续的美丽下去。最美的永远是劳动人民，而不是网红吧。继续刷新微博。近日有网友晒出了广州一个私立学校的电子屏照片，上面写到只招收父母是本科以上学历之家长，他的官方微信也有这个招生的要求。那有家长说呢，该校的教育质量不错，这类要求可能有他的道理。也有家长说，难道家长的文化程度不高，子女也要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吗？对此你怎么看呢？来看网友评论。小醉儿说，如果读个书都要看家长的学历，那无论对家长还是孩子都是不公平的。清风醉说，看来我得找一个本科的男朋友，以后孩子才能上学了。这是私立学校，当然也不能用公立的甚至是普遍教育的观点去看它是否正确，但是我想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有这样硬性的要求是不是也应该改变一下呢？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宇阳，九六九直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Hello，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陪你听歌。面对着工作、爱情和生活当中的种种，你是不是始终努力释放着激情和爱呢？辛勤耕耘，收获幸福，热爱生活，活出自我。所以说，每一天其实都应该做自己的女神。今天是三八女人节啊，世界上的女人就好像花一样，亲爱的，在这个属于你的节日里，千万不要忘了要爱自己，享受属于你的每时每刻哦。当然了，可以扎一束花，做一杯咖啡，下班之后还可以选择看一场属于女人的电影，只要自己开心就好。 报警，听资讯。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日前透露，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十三五”规划，断头路、瓶颈路基本上明年都可以打通。京津冀城市之间的轨道交通规划已接近完成，正在抓紧建设，要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日前透露，北京正在研究将非紧急救援从急救体系中剖离。数据显示，急救呼叫满足率只有85%左右，如果把非紧急救援剖离出去，这一数字能提高到90%以上。此外，北京正在思考将各医院内的救护车纳入急救体系，在发生大事件的时候，将对全市所有资源进行有效调度。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市文化局、北京网络文化协会联合通报，北京首次关停了涉黄直播平台，并将对情节严重的涉案主播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近日，正在建设的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的最后一节巨型城管开始浮运安装。全长5664米的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由33节巨型城管对接安装而成，目前已经成功安装了32节。近日，西藏林芝米林机场的新航站楼正式启用，今后林芝机场计划在年内开通与西安的往返航线，恢复与北京的直飞航班。

在一片美丽的大森林里，必然有着快乐自由的动物王国；在一座宁静的城堡里，必然有着幸福浪漫的爱情故事。风景和故事本来就是配一脸的完美 CP。 有一个地方盛产美景和浪漫，太多的故事都对它情有独钟。那些年我们追过的镜头里，宝岛台湾的风景永远是那样的迷人。海豚湾恋人可能对于剧情已经记不了多少了，倒是那个看见海豚的海湾简直漂亮到不像是人间。取景地是吉贝岛，也是澎湖群岛北海域中最大的岛屿，它位于白沙岛 5.5 公里的海上，全岛面积大约 3.1 平方公里。西岸有一道数千公尺的黄金色海湾，空中俯瞰吉贝岛就像海豚的化身一样。还记得薰衣草吗？在电视剧大火的时候，脖子上挂一个薰衣草瓶是女孩子的标配，一个个都梦想着和自己的白马王子在薰衣草田翩翩起舞。薰衣草的取景地生长在台湾中部，以薰衣草香草植栽闻名，道路不大，游览车进不去，还有着最偏远的咖啡屋之称。光是这个薰衣草田也不知道吸引了多少人来这里取景。而在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中，那些青春校园的回忆让人印象深刻，但是影片中的景色也美到让人无法直视。比如男孩女孩铁轨的经典取景就在平西县的终点站金童。位于平西铁路终点站的青铜车站建于1929年，是台铁平西线的最后一站，已经有着近百年的历史。它已经不能用历史感、文艺感这些词来形容这个地方，而是一处值得留恋和回忆的所在。在我的少女时代中，民国84年的少女时代，片中的场景新竹高商如今成为了影迷的朝圣地点。新竹市政府为此还推出了我的少女时代美食篇，专门介绍新竹地区的美食。再有位于屏东县的垦丁，也是偶像剧最喜欢的取景地。海角七号、我在垦丁、天气晴都是在这里取景，也包括征服好莱坞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去过台湾的人都知道野柳、阿里山、日月潭，去过垦丁的人也都知道鹅銮鼻、猫鼻头和加乐水。有一处风景从来都不缺少风格，有一个地方也生来自带煽情，台湾就是这样。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

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